第53集，捐助。水声停了，小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走了出来。 今天上午我跟你说那个捐助的事儿，捐助人叫郑黄旗，你听说过吗？ 郑黄旗，这是假名吧？ 不是那个郑黄旗。 周小云把署名的自愿捐款书照片调出来给安里看，安里总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，心里不稳当。 那他说是以后小朵每一次的住院费、医疗费和押金都从他的卡上扣，他会定期存进去，还包括后续手术费用的，这上面写的很详细的，明天去做透析的时候就可以拿到。 从他的卡上扣，为什么呢？ 哦，医院说这人没有孩子，只是想用自己的钱做点好事这样。李医生说卡已经放在他那儿了，明天给我，不过捐助者本人不肯露面，但我觉得应该是真的，肯定是真的，专程来做这种骗人的事儿也没什么必要吧。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感谢人家。 为什么不肯露面啊？既然想救助一个孩子，那他不想见见小朵吗？ 这件事情边走边看吧，也许人家以后会想见见小朵的，或者捐助到一半就不想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吧。总之现在是好事儿，至少你目前可以轻松一点了啊。 周小云拍了拍安里放在桌上的手指，安里就不动声色地抽出手倒了杯水喝了。 医院里还有其他的孩子，有些事我知道，都去媒体求助或者申请了众筹的，而我们并没有发布什么消息到网上去。他怎么想到要给小朵捐医疗费的呢？ 也许是去医院问的吧。你今天怎么想那么多呀？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儿啊。 我可以靠自己工作给小朵治病的，即使没什么富裕，但也不至于到接受救助的那种。 龙， 周小云有点无奈，安里不让她叫老公，她只能叫回结婚之前的叫法。 李哥，我知道你不爱欠别人的，但是这是两回事嘛，我已经签字同意了。 小朵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昨天跟富爸爸打了欠条，今天就来了捐助，他知道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他富爸爸干的。刚才他没机会问，但他知道了。 爸爸，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，我不想你那么辛苦，他没有孩子，我以后给他当孩子，那你的女儿都给他当了女儿，你就不欠他了。 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呢？ 挺好，智商随你妈，我很欣慰。 临走的时候，安里在大衣兜里掏出钱，今天下午快餐店把他辞了，因为这个月干了一段，老板给了他800块钱，算是遣散费，他抽出了600给周小云。 这些你拿着，你们两个打个车回去吧，别让他太累了。 不用，我有。我看你老板对你挺好的，现在赚的也很多，你是在做什么工作啊？ 和原来差不多。路上小心啊。朵，下楼梯慢点。 出狱以后还能找到赚钱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，但周小云也没有再多问什么，小朵不舍得道了别，俩人牵着手下了楼。安里走回去坐在他的记忆海绵垫子上愣了会儿，想了想自己的工作，又想了想那个捐款的事儿。他不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别人的捐款，自己正当壮年，有工作能力，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的孩子，如果那人有钱，就去捐助那些真正穷途末路的病人吧。可是他想到周小云，为了照顾小朵，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职带孩子，为了补贴家用还要做护工，一个会计要去做护工，这对他来说确实太辛苦了。安里想了一会儿，思绪却总往另一边跑去，想到许少卿走的时候那个背影，就觉得很不舒服。他打开手机，许少卿还是没有回复他的信息。 为什么不回？ 他肯定生气了。 安里赶紧打开看，是一个微信好友申请。他点开，上面写着天选 LYF 嘉年华演员负责人。 演员？ 安里想了一下，自己和这个词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猛然间，负责人三个字让他想到刚才许少卿说的让负责人和你联系这句话来，他赶紧加上了好友。通过以后，他马上就被加进一个叫做天选传说嘉年华演员群的群里去，群里有200来号人。 请所有演员把自己的群昵称改为角色名本名，不要弄反了。 安里点进去看了一下群成员，果然大部分都是奇怪的字号，熊猫人、小精灵、哥布林、魔法师，还有一些是有姓名的角色，大领主安吉丽、旋风旅行商人、孤瓜比利、酒馆老板铁扇郡主、赏金猎人雪山肥狐。这都是啥呀？他看着自己光秃秃的名字安里，跳出群聊，打开天选 LYF 的聊天框。 啊，您好，我是您刚才加的安里，我看群里说要改名，不知道我需要改成什么呢？谢谢啊。 你好，你的角色是丁丁奈。 天选很快回了他信息，然后对方发过来一张图片。安里打开图片看，上面写着兔子女仆丁丁奈，角色介绍， 今天也是发射可爱的一天哟。 biu biu。 安里呆了一会儿， 兔子女仆啥呀？ 他脑子里先浮现了某些小电影里的场景，但马上让他甩甩头给甩掉了。这个应该是个正经的事儿，不过再正经他也不是个女的呀。 你好，可我是男的， 这个角色可能不大适合我吧。 过了半天，又过了半天。 啊，是刘秘书打好招呼的，要不你再问问他。 坐在书桌前看着新项目材料的许少卿看到了安里的语音通话，他接了。 喂。 嗯，干什么？我忙着呢。 那我一会儿打。 你现在说吧。 那个工作的负责人联系我了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怎么了？ 我看了一下工作内容，可能不太适合我，然后负责人说是刘秘书安排的，让我再去问问。刘秘书是你的工作人员吗？他可能把我当成女生了，可能是误会啊，所以我该怎么和他联系一下？ 你意思是这个工作做不了是吗？不做了？ 不是，我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换一个适合男性的。 哦，哼，我以为你很喜欢兔子呢。 是你给我选的？你。 许少卿挂了，他马上收到我养的鱼的微信。 你故意耍我的是吗？我不干了。 你自己决定。 那我怎么跟刘秘书联系啊？ 喂。 安里一直没有收到许少卿的回复，但很快又收到天选 LYF 的信息。 问了吗？ 抱歉啊，还没有联系上刘秘书，但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工作。 刘秘书定的我不好改，我也是打工的，但是为了你这个角色已经把之前那个演丁丁奈的女孩给换掉了，而且在嘉年华里担任反串的角色不止你，别人也是有的，男女都有，管几百号人我都快忙疯了，这两天能否尽快决定？ 安里看着这几条信息，很明显就是人家不耐烦，叫他别折腾了。他猛揪了一顿头发，骂了徐少卿一顿，想了想连续失业的境遇，想了想8000块钱。 我们劳动人民比不上你们锦衣玉食光鲜体面，但纷纷血汗怎么能算作低贱？ 接下来的几天除了去便利店打工，安里白天就在家待着，了解了一下天选传说这个游戏和本次嘉年华的活动内容。天选传说是一款去年刚投入运行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， 世界观有点像中国神话和西幻综合体，画风不伦不类，但动画看着挺华丽的。这一类的游戏安里那个年代只玩过魔兽世界，后来大学毕业就没玩过了，他觉得意思大概和那个差不太多。嘉年华就是这个游戏的大型主题游乐活动，举办场地在生生集团即将开业的白色港湾购物广场，这大概就是游戏和商场之间的一种互相宣传。安里又找到了丁丁奈的照片和视频，好在他天生善于自我和解，他能劝自己越来越少的想到羞耻，越来越多的想到8000块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